参与救火的消防员背部和手臂烧伤，由救护车送院，火警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救熄。内地传媒报道，位于惠州惠东县的广东太平岭核电建设项目已经进入安装高峰阶段，预计2025年投产发电。广东太平岭核电是中国首个生态核电的示范项目，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自主三代核电项目，预计每年供应500几亿千瓦时，创造绿色 GDP 超过200亿，每年可以减少原煤消耗大约1512万吨，减少向环境排放二氧化碳大约4160万吨，环保下效益相当于种植大约113000公顷的森林，将会为大湾区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报道话，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是六台具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机组，具备安全性高、技术成熟可靠、产业配套能力强、经济性好等的优势。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但是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和干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究竟今次是夫唱妇随啊，定是妇唱夫随呢？ 就算光阴太短，任青春耗损，过去片段多遥远，回味每一刻说没完，再有几段失恋，每秒每步都怀念，能共你呼吸也温暖。 港台电视31的剧集《我们之间》系列由邓建宏创作执导的，至于同名歌曲呢，都是由他包办，还找了另一半 Suki S 主唱，亦如夫唱妇随。 矛共盾之间也心软， 作曲填词邓建宏，编曲监制叶少忠。 难道爱之间会改变？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ki S 石咏丽《我们之间》。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开心日报2023年有新面貌， 梁柏谦谦仔，梁柏谦谦仔，梁柏谦谦仔，终于找到同学仔倾下偈的主持谦仔梁柏谦啦！ 是啊，我是谦仔梁柏谦，会在逢星期二同学仔倾下偈，走广角大学，同同学仔分享一下他们的苦与乐，记得收听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开心听《开心日报》。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 Sam 许冠杰，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华文作品辽阔深远，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通通都是文学。 文学其实是一种可以改变人心的力量。大家好，我是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访问杰出华文作者，见证文学穿越古今的力量。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9号啊，咁啊，广东广西礼拜日老店啊，咁啊，我哋啲主持人都好年轻嘅啫吓，即系讲到咁老。主持就系文洁话，仲有咧嘉宾卢杰雄博士，咁就岑日飞吓。咁啊，我哋讲今日讲个题目啊，真系几源远流长嘅，本身咁啊，亦都冇时代嘅即系停止过，喺啊历久啊都有嘅。咁系就系讲下呢个禁忌同埋避忌啊。咁啊，嗱，兩個咧避忌同禁忌，一間咧我哋係可以慢慢分嘅。只不過咧，就係嗰個忌字啊，嚟自一個字叫忌諱啊。咁啊，要阿岑日飛解解題啊。忌諱咧，儒林外史都有已經講噶啦，即係其實佢就唔一定即刻用嗰個字嘅。咁但係忌諱兩個字點去夾埋一齊用嘅咧？ 因為呢個係一種諱就代表一種迴避啊嘛，但係個諱通常係以前。喺啲帝王用要避位嘛，即係話個皇帝有嗰個字咧，你就要避開。佢特登係帝王專用。而家我哋就講忌位，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好多人都唔知道啊。二十四節氣有一個節氣叫驚蛰，但係咧以前咧漢朝以前咧係叫做啟蛰嘅， 唔 叫驚蛰。而家冇人知噶啦，叫啟蛰嘅。點解無端端將啟蛰變咗做驚蛰咧？就因為漢景帝叫劉啟，咁你就唔可以講啟字啦。因為漢景帝就叫劉啟，一個皇帝阿啟，你阿啟侄咁就變咗驚侄，同驚無關嘅，係嘛？咁啊無端端你變咗係改個字，呢個咪避諱咯。咁啊後臨啊呢個避諱，可能我哋變咗係避忌、避諱、忌啊。咁你變咗就係有好多嘅即係。是一種心理學的東西，這些避忌避諱都是心理學的東西，就是尤其 是 有兩種，一種是帝王式的，一種是民間式的。廣東人最流行了，講同音， 不要死死聲， 不要送鐘， 不要送鐘，不要死死聲， 你不要送鐘，那個鐘字就跟鐘聲的鐘一樣，不是一定廣東人，因為慈禧，慈禧送給光緒就送了很多鐘，那種， 很多， 特登告訴他， 我送你鐘， 送你鐘， 一會兒講下例子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如果這樣，中西方都有， 雨傘一傘又不 一 樣， 不是一些廣東式的，譬如說我們不叫空屋，叫吉屋， 叫吉 屋， 吉 屋好像是。吉字话广东人咁嘅吉啫，系嘛？你用普通话读就冇事啦，系嘛？吉屋。 喂，我觉得我哋跟得好快嘅呢啲嘢。嗱，譬如你话吉屋，咁跟住咧吉箱、吉盒， 系啊， 吉嘅柜桶， 系啊，全部都系要吉 嘅，即系全部都系嘅吓。 唔好有个空字， 系啊， 咁仲有嗰啲咩？但系有啲系我哋即系教阿妈教细路仔咧，唔好行喺。嗰啲梯下邊啊嘛，嗰啲係西方喎，應該 係 咩十三不牆嗰啲係西方。 嗰啲又同嘅耶穌猶大嗰度，我轉出嚟啊嘛，十三不牆，呢啲係西方文化， 係咯，啲西方文化， 東西文化都有， 都有嘅。 因為呢啲咁嘅我哋叫做忌諱文化， 忌諱文化啦， 塔 古禁忌啦，塔古圖騰。 同埋咧，我哋即刻咧，好似咧不理佢原因咧因由咧，我哋都好快就接受咗嘅。譬如話嗱，你送禮物啊，唔可以送禮啊。一分嚟啊嘛，系咪？ 手巾啊， 系啦，唔好送手巾啊，费事你喊，唔好送只一只我嚟吓爆尸啊嘛，系啦，啊又 好多呢啲 鞋啊，又唔好啊，即系有啲鞋音、 鞋声、 叹气啊， 哇，好快嘅，我哋呢啲好似咧都唔需要去問， 係 點解啊？嚇，咁嗱，頭先講翻岑日飛話嗰個禁忌個忌諱嗰個字嘅用法咧，聽講咧原本個忌字咧就係講啲先王嘅死日啦，係 死日 嚇，即係死忌、生忌咁樣啦嚇。咁咧就，但系位咧就系话先王嘅死日就叫做忌，命为位吓，咁、都系头先佢讲嘅意思啦，即系陈日飞提过啦，本来皇帝嘅个用法嚟嘅吓，咁啊，咁我哋成日都系忌位咧，我哋就不就好少食，但系我哋罩忌，吓冇咁罩，即系好罩忌嘅咁样咧，我哋就会，咁啊忌呢个字咧就如果喺社会学嘅分析啊，文化学嘅分析咧、有时系隐性。即是说呢你很难拗的，他又不需要文明写出来，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就不应该做，是吗？是啦，但是卢杰雄你又怎样看这些，先讲这个避忌先，避忌呢如果跟禁忌今天的题目呢好像要分开的， 是没错， 是吗？ 我觉得避忌呢就跟一般的礼节或者风俗呢、有些关系的、即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嗰個道理嘅，喺呢個人與人之間嘅嗰個交關係啊，即係例如你人哋結婚咁啊，你走去啊，即係唔好用白色噶嘛，定用紅色噶嘛，又唔好用黑色噶嘛咁樣。咁呢啲係人哋喜慶嘅事情咧，你懂得禮節咧，你就有啲嘢係要避忌啦，係咪？咁、你去到人哋婚宴就唔好講埋啲咩嚇婚禮啊。啊！呢、拆散鴛鴦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啦，係咪先？咁呢個係即係唔好令得我哋同其他人嘅關係咧、感情啊，就係、 是啊、 即係有影響啦，就唔好啦咁、樣。即係講嘢要避忌下啦，係咪？人哋傷心嘅時候，你又講自己高興嘅事啊咁樣。咁即系你想点咧咁样？ 系啊系啊系， 系咪先？即系你攞景定赠庆咧咁样？即系呢啲系我啲要识做人啦、就要避忌下识做人，即系懂得人情世故咧，就要识得避忌。咁、我觉得呢个都系有啲理由嘅。 系啊，即系系啊，這個、呢个咧会唔会好似我哋讲符号嘅功能？ 系冇错，符号功能系， 即系佢有内在嘅意义。 系， 但系咧，如果你夹硬嚟咧，有时好有趣喎。喺唔同嘅文化咧，会将一啲本来有内在关系嘅东西唔应该做嘅一啲嘢咧，佢会转过嚟，又因为嗰个文化缘故，又成为唔系一种你要去避忌嘅事。 系 啊，嗱，譬如我哋丧礼咁样啦，即系有啲譬如解胃酒啊，即系喺中西方都好唔同。 嗯， 即系我哋咧解胃酒就系、是，送咗之后，其实你 suppose 就唔好食咁多， 唔好食咁多嘢， 所以咧个唔会咁多菜啊， 七样， 即系即系嗰啲内容咧都另外一种菜单嘅，啊虽然咧卢杰雄同我咧就比较中意食美食，就好少食嗰啲嘅，咁但系都知道系有唔同，但系如果你出席西方嗰啲佢哋嘅所谓解胃酒咧，佢就唔系咁叫啦，就完咗丧礼之后咧就去翻譬如个小姐屋企啊，咁佢哋都做好多好似自助餐式嘅，但系咧、就啲人就唔会话喊啊，食唔落啊。就係、是、好似去一個 party， 咁呢樣嘢咧就好唔同嘅氣氛， 好唔同嘅氣氛係 嗰、那個文化，因為同一樣嘢咧，你嗰個文化唔同咧，你就所以我哋有個俗古語講叫做入境就問禁， 禁啊係 入鄉就隨俗， 冇錯。 所以你個入境問禁咧，嗰、那個禁咧就我哋講到涉及禁忌，入鄉隨俗 俗 嘅就係避忌， 避忌係俗。 咁、但係你個文化嘅唔同咧，個解讀方式就唔同。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話我哋中國人。送人哋，譬如生日，送仙鶴嘅圖案，送依個係孔雀嘅圖案，都代表話孔雀開屏，好多仙鶴圖案代表長壽。但係你去到英國、法國咧，啲地方咧，呢個好唔老禮嘅。 係啊，冇錯。 仙鶴同埋孔雀咧，喺嗰啲地方咧，就認為淫婦嘅代表。 嗯。 咁你明唔明？你依度我哋中國就係長壽好事喺吉祥。啊！你送大笨象都係代表，即係我哋講係吉祥，但係喺西方咧就個大笨象嘅圖案就代表愚蠢，即係你話蠢，即係變咗你，變咗你， 即 係你唔知嘅。 係啊，真係唔好送錯，唔係送俾邊個人， 係送邊個人，係啦。咁所以呢個覺得啱啊，即係避忌係同嗰個文化風俗咧，嗰個禮儀禮貌咧係有。 比較緊密嘅關係。 但你個避忌同禁忌之間咧，我諗住呢一個唔同嘅地方咧，就話嗰個程度嘅問題。 嗯， 即係話咧禁忌咧就去到有一個嚴重嘅一個後果， 好嚴重。 避忌咧就話我唔理㗎，我百無禁忌，我照去。你譬如舉個例，而家好多人唔知㗎啦，已經冇人理㗎啦。譬如話咧，你食飯嘅時候隻筷子咧，你要你一左右要擺正嘅， 要擺正， 唔好有一長一短。一長一短就筷子咧就變咗咧，那個意頭就唔好叫做三長兩短。棺材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設計就係三長兩短， 三長兩短， 三塊長木兩塊短木。咁、你變咗你就唔好。咁但係你話我唔好，我照擺，我唔使擺齊。咁冇事噶，咩事啫？我主人家或者一啲人，一啲人有座座嘅，有啲人好重视呢啲嘢嘅时候，面色一黑啫嘛。但你可以唔使嚟噶，冇避忌。但你禁忌咧，就里边涉及个禁忌一个其中一个法则，就话如果系法律禁止犯法，嗰就变咗系禁忌。 系 以前譬如举个例，唔俾乱伦。 嗯， 七兄妹 呢 個依 個 係禁令啊，依 個 禁忌喎。以前都係同性戀都係禁忌喎， 係 而家就開放咗咧， 係 啊，都係禁忌嚟。嗰啲法律禁止嘅嘢，你就要犯呢個禁，咁咪變咗係禁忌。唔係，如果係避忌係民間嘅， 民間嘅 係心理上一個反應，個意頭唔好， 同埋同個社區啊，特別 個社區文化， 個社群特別有特殊嘅關係。 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個嚇禁忌咧。除了嚴重之外咧，佢有個特徵嘅，即係話咧，你係冇得傾嘅。 嗯， 即係呢啲係禁忌嚟噶嘛？你問點解咁啊？連問點解都唔準嘅。 係啊，而且我哋 講都唔俾啊。 係啊，佢嘅隱性嘅意思就係佢唔需要去斟酌， 冇得斟酌 嘅。甚至話我哋修正啊，或者係又響罕見去改到佢咁樣，即係冇呢個，因為佢係隱性。隱性咧就係講緊一種集體嘅智慧嘅嘛。嗱頭先咧，阿陳密飛講得好好咧，係咪真係有啲禁忌係普世嘅咧？因為咧，我哋成日都係依方面擺檔嘅，就係對於某啲文化群體嚟講咧，係覺得係禁忌嘅嘢咧。在第二個文化群體是完全又沒有這個這樣的特別，但是剛才你提到所謂殺人啊、強暴啊、母子亂倫啊，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說母子啊，咁就係好似咧，即係幾乎係一個通識啊，即係話你係唔可以去做。咁啊，當然我哋都會咁諗嘅。冇嘢係唔完全絕對 嘅。係當然啦，冇絕對話唔。得噶嘛？ 系啦，譬如你话杀人喺咩情况啦？你打仗 都得啦，系啊， 系啦吓。咁但系乱伦呢样嘢，我都谂咗好耐，即系喺人类学家嘅嗰种观察咧吓，或者田野考察各样嘢咧，都觉得系最共通嘅一个禁忌。 最共通嘅。 咁咧呢个咧嗱，如果我哋喺今时今日睇呢样嘢咧，我因为以前冇讲解俾你听，点解唔得？咁我哋當然有各式各樣嘅詮釋，譬如話五倫關係，你講唔可以即係調翻轉，唔可以傾覆嘅咁樣樣嚇。但係有冇一啲亂倫嘅例子又情有可原啊？或者我哋都覺得啊咁嘅情況都可以接受啦。 佢有啲係即係所謂一早就分散咗俾唔同嘅家庭養啊。 唔知不知者不 知嗰啲啊嘛，但係佢係有血緣關係噶嘛。 哦，即係 咁嗰啲就即係係所謂我哋叫 exceptional case 啊，即係例外嘅情況啦，係咪？就如果你係即係有意識地喺一個家庭共同成長，而即係利用你嗰、那個。比較高的位置啦，嚇你阿哥咁樣就即係去搞阿妹咁，我哋呢啲就好嚴重嘅所謂唔道德嘅行為啊嘛， 係 係嘛？ 因為問題而家即係話已經係早年咧就已經係解釋咗唔應該亂倫，因為如果有呢個血緣關係而結合咧，就通常會生啲畸形嘅下一代。咁但係而家去到現在避孕咁 方 便，咁啊話我唔生咪得咯。 係啊， 咁就 why not？ 咁但係兄妹之間可能喺同一個家庭特別嘅感情容易培植，咁啊總之唔好生下一代，咁係咪可以 OK 咧？咁樣所以問題都值得斟酌 嘅。係啊，因為好多時咧喺呢個文化研究啊批判嘅學科咧，就會覺得其實好多時醫學啊、生物學嗰啲咧，就愛嚟咧去 justify 我哋叫證成咧一啲喺社會關係或者政治甚至管理上邊咧。 是方便的說法， 是沒錯， 即甚至說這個醫生說不好，醫生很好使的，其實醫生這個角色， 醫生說不好就不 要做了，有什麼、性的節目又 找醫生、很多啦、即好像要他講完呢就是一個金科玉律的了、我們不否認是、在個統計學上面看到這些，但是現在的基因科學、即好像剛才岑日飛說是不是技術上我們可以即係解決咗、處理咗呢啲唔好嘅後果咧，咁呢個禁忌就冇咧。但如果呢個係一個政治性嘅話題咧，就呢個所謂你當係唔係神，即係唔係另外一種意義嘅神話啦，係 仍然 有用社會功能嘅。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兩個唔同嘅解釋嚟嘅，一個就係原因啦，即係起源啦，即係呢一個禁忌嘅起源就係為咗嗰個族群啦。的繁衍，因為如果你容許這個亂倫，所生的後代呢就會比較難適應、那個大自然的挑戰嘛，所以在這點上面就形成了一種、禁忌啦，就說、不可以的樣，其實背後的起源就是因為那個就是生出來的後代那個競爭能力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們想討論的那個就是理由嘛、即是有什麼理由不給這個亂倫呢，這樣因為我們現在有這個避孕的科技、甚至有這麼即所謂基因編輯的技術，是不是、照計可以有問題就是盡早將它進行這個基因的編輯、令到它沒有那些即所謂弱智啊諸如此類的問題、那為什麼不行呢，這樣那個問題就是牽涉到什麼呢，就是那個即有沒有利用、你那個家庭地位的優勢、即係你逐啲講就咩啊？喂，你咁容易滋生感情梗係啦，近水樓台先得月啦嘛。但係咁樣你係咩啊？你係乘機啊！即係趁人病攞人命咁樣、你可以利用其他人啊嘛。 劉建雄，你真係好嘢，咁都俾你諗到。 即係呢個係理由嘅問題，咁你呢個係侵犯人權嘅問題嘛。所以而家就變咗一個 競爭啊。 係啦，所以就咁唔係好得喎。咁即係我哋而家現代文化嘅禁忌就係咩啊？就係、你唔可以做一啲違反人道的事嘛，所以就納稅就變成禁忌 咯、我係咯，好得意啊！即係呢啲禁忌咧，原本我哋覺得你都唔可以質疑咧，但係當時而世亦甚至科技進步、醫學科技進步咧，就有啲嘢我哋又好懷疑啦，都冇咗你話嗰種後果噶咯，係 啊，冇咗後果啦， 係咪都唔想改咧？原因係喺邊度咧？ 唔係你仲可以有用嘢可以挑機啊，譬如你可以 挑機， 當然啦，可以再討論 挑機點樣咧？就話問題就話你亞當夏娃之後。要繁衍後代一定要經過亂倫，否則點啊？點繁衍啊？ 係最 重要。仲最男嘅亂，唯一兩個亞當夏娃之後嘅後代，一定係經過亂倫嗰個階段，然後先可以繁衍啫嘛。去到某個階段就話唔俾，但最初唔亂倫點會誕生下一代啫？係嘛？ 所以佢亂倫就 你講個起源啊嘛。 個起源就唔一定，即係亂倫唔一定生出嚟嘅後代係差噶嘛。佢有可能好噶嘛，不過差嗰啲就死鬼曬。咁然後咧就係、呢個物競天擇，係嘛，適者生存，就剩翻啲好嘅，剩翻啲好嘅咁樣。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即係嗰個唔係訴諸於後果可以解釋到啦。而家隨住我哋嘅科技啊嘅進步啊，諸如此類。 但係咧，我又好覺得咧，真係一輪輪嘅討論，為咗啲乜嘢利益或者係目的嘅。譬如以前咁樣講咧，就啊呢個神話嚟嘅，唔好神話，你唔好當係真係呢個現實嘅倫理。咁啊，因為你諗下，古希臘羅馬嗰啲神話真係亂倫亂到，你都唔知。 中國古代都係 啊， 中國都 好。其實中國都係 齊國最多亂倫， 阿哥同阿妹啊，係咪？ 係 啊， 阿嫂同阿叔啊，咁樣嗰啲啊， 嗰啲 係 奉旨咁添。即 係 譬如喺聖經啦，古 呢 個舊約聖經咧，即係譬如如果個哥過身咧，個細佬係秉承一個責任咧，係要阿嫂做咗佢個老婆啊，或者繼續生兒育女啊。咁但係咧，所以我哋會諗咧，邊啲嘢改同埋唔改咧？就要睇個社會情況。嗱，譬如我哋一陣間可以詳細講下日本一套電影啦，金磚昌平嘅《遊山節考》啊，係咪？咁咧就呢個咧就係為咗更多數人嘅更大嘅利益，就唔理 即係話你話嗰個不孝啊嚇嗰依個問題咧，就其實喺嗰個仔身上咧，真係作用，因為佢唔係講孝唔孝，佢好愛個母親，佢唔能夠捨得將佢背上山，但係個母親又為咗條村嘅呢一個咁嘅傳統咧，佢更加重要咧。俾自己嘅生命而堅持，咁呢個張力咧，我記得我哋睇嗰陣時都好矛盾， 好矛盾 嘅，即係有冇禁忌咧？原來個禁忌咧係時移世易喎，但係只不過以前我哋有啲禁忌覺得唔需要改就唔想改，咁啊呢個都彰顯咗所謂建制嘅影響力， 係啊。唔係你問題，你仲有遲啲嘅，雖然係禁忌或者避忌，都有一種解決方法，點樣處理？ 係 你譬如舉個例，依、這個越南咧、可能係中國傳過去，就話唔俾半夜剪手指甲，剪手指甲 好多嘅呢啲， 依啲係禁忌，但係咁未忌，但係問題就話，如果你攞個指甲鉗咧打個腳幾下，咁就可以解除，即係你知道嗰個解除方法有解法，咁咪 OK 咯， 解咒 係啊， 覺得佢唔合理，但係佢諗到點解法。 我哋連解咒或者解除禁忌嘅嗰個原因係咩，我哋都不去深究。嗱，我覺得最有趣就係呢種心理。點解我哋將禁忌依樣擺得係一個好似一個建制咁咧？我哋盡量唔去喐佢啊。 唔好禁制。 係啦，一間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第二節再講講今日嘅話題啊，避忌與禁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是美国击落中国气球之后，两国高官首次直接对话。新华社报道，应美方请求，王毅和布林肯非正式接触。王毅表明中方在所谓飞艇事件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改弦更张，并且是正视并且解决滥用武力为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布林肯向王毅强调，中国气球侵犯美国主权的情况绝对不能够再发生，华盛顿绝对不容许任何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布林肯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中国气球毫无疑问正是试图进行主动监视，又说美国击落中国气球并非反应过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与日本外相林方正会谈。日本传媒报道，林方正敦促中国防止气球形状的飞行物未经授权进入日本领空，又提到对东海局势的关注，并且对中俄在日本附近加强军事活动表示担忧，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很重要。双方同意保持各层级沟通，并且建立具建设性和稳定的双边关系。双方确认将会在今个星期举行四年来首次中日安全对话，并且同意继续协调林方正访华。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日方在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的事件之中，应该停止追随美方搞人为炒作，借题发挥。98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决定接受宁养服务，在家里和家人度过余下的时间，不再接受治疗。卡特中心发表声明，说卡特得到家人和医疗团队的全力支持。卡特家族呼吁大家在这个时刻尊重私隐，并且感谢外界关心。隶属民主党的卡特在1977年至1981年担任总统，任内面对经济困境和伊朗人质危机等问题，但是促成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最终在1980年的大选不敌共和党的劣根。 身。卡特卸任之后一直活跃于人道主义事务，2002年获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卡特近年受多种健康问题困扰，包括肝脏和大脑患癌。回来本港，八乡上斜村一间村屋发生火警，四个人受伤送院，其中两个人昏迷，两个消防员烧伤。凌晨四点几，警方接报现场发生火警，消防接报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救出一个14岁男童和他的妈妈，两个人昏迷送院抢救，两个参与救火的消防员背部和手臂烧伤，由救护车送院，火警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救熄。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但是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和干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线宽频交还收费电视牌照，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 要睇翻成本系咪符合经营嘅效益？我哋而家交翻个牌照，首先我节约成本，再集中资源系做本地嘅制作，或者系转移喺免费台，或者系多媒体嘅网络平台，咁会唔会可以有多啲嘅空间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中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杏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佢自知贪腐嘅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佢会点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文学力量穿越古今，华文作家创造出了各种美感价值的篇章，引领读者朝向更辽阔的远方。请听大地书香，带你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金耀基。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运动名人录，每个星期为大家找来体坛各个项目重量级嘉宾，让大家认识更多香港体坛。 嘉宾主持徐家乐、钟志光、洪松任。 从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文化通识 Free 啦，继续翻翻嚟，我哋今日广东广西话题咧就系避忌与禁忌啊。咁啊，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杰华，仲有卢杰雄博士同埋岑日飞啦。咁我哋头先咧就话，哎呀啲禁忌系咪真系自古以嚟改唔到嘅咧？咁嗱，你话咧有啲嘢系唔需要分析嘅，佢一个隐性嘅理性， 隐性 嘅理性。咁咧，但系咧，我哋都有时都会问点解嘅，尤其是当你受到诱惑要犯嗰个禁忌嘅时候，你都想拗噶嘛，好似一个细路仔咁。哎呀，唔系一日唔可以食超过三粒糖嗱，咁样啊，嗱呢啲糖分我同你计啊，又唔系咁多，五粒就等于三粒，咁不如我食五粒啦，即系譬如咁啦。咁但系禁忌系咪点解唔可以磋商？你觉得喺心理上、集体心理上，宁愿唔全而不论咧？ 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呢啲禁忌嘅嘢咧，佢嗰个起源都系同即系所谓生死鬼神有关，即系都系自古以来 对灵魂、 对灵魂、 神诶嗰啲灵界嘅嘢、 灵界嘅嘢 啲秘忌， 即系嗰啲又冇理由讲噶嘛，即 系 你冇理由同喂你同鬼讲，同鬼讲拗咩咁样，同神拗冇得拗噶嘛，咁即系话咧嗰啲即系禁忌咧有佢嗰个宗教嘅起源啦，但系佢底子里咧都系。隱藏住對人的嗰個生死的莫大的一啲信念有關係，所以咧就唔好講個死字啊，係咪啊？啊，即係你亂倫就影響嗰個即係種族繁衍啊， 係 嘛？咁你夜晚咧就唔好剪指甲或者照鏡啊咁樣，因為會觸動嗰啲靈界嚟干擾你啊咁樣，係咪啊？即係呢啲嘢咧，佢就咩啊？就係邊有理由嘅啫？其實就冇乜理由噶嘛，佢可能嘅起源就有一定的嗰個原因，例如你夜晚照鏡會嚇親自己，瞓唔著咁樣，咁啊慢慢形成咗一種咁嘅所謂流行嘅信念啦。啊，行過樓梯底咁樣發生過一次意外，咁以後咧就咩就叫人啊行過樓梯底就唔吉祥咁樣， 鞠個躬咁樣， 係啦，鞠個躬或者咩避開咁啊，即係呢啲係咩咧？就係將佢宗教化，將佢呢一個即係鬼神化咧， 冇錯。 咁你就咩啊？就問都唔使問啦，去做就唔好做啦。總之 呢啲唔係你控制的。 係啦，你又同你又如果俾個機會你去拗咧，就死火啦。咁啊就會好容易咧，就會造成好多可能人命傷亡啊，或者係心理不安啊。 因為你驚嘛。 或者最嚴重最嚴重就咩？就擾亂個社會秩序。係 嗱，呢個反而重要啲。 因為有啲嘢咧。其實是一種從一種信仰轉移， 信仰轉移 你譬如話，而家你去東南亞國家，而家好多人都知道，你千祈啊，唔好見到個細蚊仔得意，你摸下佢個頭。 啊，係啊，唔得。 依個又已經成為禁忌。 係禁忌。 我喺吉隆坡曾經見過啊，兩個的士司機咧大打出手，幾乎搞出人命。 係。 因為另一個的士司機話，另一個司機話佢摸我個頭。 係啊。 因為佢哋嗰種信仰咧，個靈魂就喺你個頭頂嗰度嘅。你摸佢頭啲就係已經侵犯佢靈魂。所以變咗一種原本本嚟避忌，變咗禁忌。 係 啦。摸頭係唔好亂嚟嘅。係。呢啲係禁忌。呢啲宗教信仰，你譬如我而家最近啊，特首咪訪問 Saudi Arabia 啊，嗰度咧長期都係點啊？女人就一定唔可以露面嘅，要遮曬嘅。呢啲亦成為法律添，禁忌嘅。而家開始話女權開始 要爭取啦， 要爭取咧。但係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嘅，呢個係禁忌嚟嘅。 冇錯。我嗱好得意睇翻禁忌呢個字啦，就係、是、嚟自咧，我哋都知道都好中意去旅行嘅嗰啲波里尼嗰啲叫波里尼西亞係啊嗰扎島啊嚇， 嗰個島 咁嗰啲島嘅文化咧就真係有taboo 呢個字嘅，咁佢個意思咧 ，ta 嘅意思係一個標記啊 ，poo 咧其實就係一個叫好明確嘅嗱，好明確嘅標記。即係話咧，你唔使諗噶，你唔使問噶，一個係太過明確啦嚇。咁咧，即係以前就係啲航海家啊、人類學家咧，就係寫低曬佢哋嗰啲行為，就用 taboo 呢個字咧，就講到明呢啲嘢唔可以做，唔可以睇，唔可以捉，唔可以捉我， 係冇錯。 咁都不問究竟嘅， 冇理由講。 嗱，咁我哋會知道咧，即係好多舊時嘅智慧係一種直覺啊， 係， 同埋或者係歸納 法。 是吗 经验累积啦。 都不一定有理性的依据。 冇乜科学的验证。 因为有时你那个秘忌和禁忌呢甚至影响到 文化上的差異咧，有時你變咗翻譯都好成問題啦。一本最多講秘技和禁忌的書咧，好多人都知嘅就是《紅樓夢》裏邊勁多例子。 哦， 喺《紅樓夢》裏邊好多字唔記唔敢講各方面啊。一個其中一點就《紅樓夢》嘅第廿一回啊，就講個王熙鳳嘅女病咗。 係 咁個大夫咧就同嗰、那個王熙鳳個女咧睇完病，大姐兒啊睇完病咧就同王熙鳳講，向嗰、那個文字原來就講向同王熙鳳道喜。 道喜， 道喜。咁、我哋而家先聽到道喜咧，就梗係話，梗係喜事，而話哦，你個女咧冇事嘅，你個女係見喜，係啊，發燒見喜，所以咧就唔係患病， 唔係病。 咁啊問題就話，問題你見喜嘅意思咧就係呢個秘技啦，因為唔好講個病嘅名稱叫見喜，嗰、那個病咧見喜個病就其實就出福天花。 嗯， 叫天花，天花你唔好直接讲，你叫见喜。但你前面咧就话你个翻译嘅时候咧，西方人真系拗晒头啊！点解你出天花明明患病，你真系道喜咧？ 系 道喜意思就话俾你听，你出天花。 系 咁，但系你问题，你如果照字面解，你哋唔译嘅，是不是呢个中国人都译唔到啊？我哋一个译《红楼梦》嘅一个最出名嘅科学家，翻译家已经过身啦，叫做杨宪益。 杨宪益 系点译呢个道喜啊？Happy to inform you， 喂，系患病嘅，你点解会无端端会 happy to inform you 咧？咁呢个咧变咗就系已经系一个文化差异，问你见字啊嘛，道喜向你道喜，道喜意思话你有咗天花病，咁、但系去到鬼佬度翻译《红楼梦》咧，就暗示将呢个道喜译做咩？译做 congratulation 啊， 做礼袍啊，咁啊唔知啊，文化差异。咁你唔知道啊？見起，但你如果直接話，但見起我係識啲譯到 small pox 喎。我冇譯過，但你問題都係唔直接噶，唔直接講嘅，要見起。係。啊！依啲真係好麻煩。 好麻煩，因為語言真係要講文化脈絡，同埋尤其是中文咧，佢係好多歧義性 嘅。歧義啊，歧義。 即係佢可以一個字指好多種意思。個起又可以話你懷孕係咪啊？係。即係亦都可以即係指某一種性質。咁即係你要列曬所有可能性出嚟，再考慮用邊一個嚟做翻譯嘅。咁啊，近日嘅翻譯水平就真係低咗好多。 而家仲有一樣嘢咧，就話你咩叫避忌，咩叫禁忌咧？你講清楚，講清楚，我知道，我話唔好搞， 唔好做， 我唔好講空屋，我要講吉屋，要講要，我知道唔好講個死字，一四字避開，冇十四樓嘅， 冇十四樓 嘅，即係全部個四字要避開嘅，講明咧冇所謂。我記住最尾咧問題就個禁忌，好似頭先阿林浩傑話講係忍咗啊， 隱性 你犯咗忌都唔知啊。 嗱， 依個係一個涉及我哋中國嘅帝王就係依樣嘢啦。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咧就係朱元璋。 係 朱元璋咧好多忌嘅，佢唔講出嚟嘅。咁有一個嗰時個講話依個杭州有個學府叫徐子葵啊，佢就寫個賀表賀章元朱元璋。咁啊賀佢咩？光天之下，呢个好啊！光天之下咧就天生圣人，哇！呢个直情赞得擦鞋擦到最犀利啊！然后咧今世作质诶规则嘅质，作质即系做为一个典范，直情系擦到鞋啊！ 擦鞋啊！ 得啦，朱元璋一睇，光天之后先话我光头， 暗示佢光头，系啦，冇错。 天生圣人嘅生字同个真人嘅真字系。谐音嘅， 谐音即系话佢做个和尚， 做个和尚，你又光头做个和尚，而且你今世作质个质字同个盗贼个贼字系差唔多音， 差唔多音。 咁又话我系贼仔，又盗又贼，又话我系光天，跟住就系点啊？跟住写篇咁嘅贺表系贼行嘅，你唔知犯得禁忌。皇帝一睇，诛九族。 唉，咁重啊！ 系啊，你啲问题就话你啲问题，你话今日诛九族，唔知会杀头啊，诛诛九族，连累五啊几人。 呢啲咧就即系叫崩口人忌， 崩口 人 呢啲系避忌。 呢啲真系避忌嚟嘅，不过佢系皇帝。 即系但系避忌咧， 佢就冇好结果。 冇错啦，即系避忌咧都可以得到禁忌，你犯咗禁忌嘅严重后果。 系，因为佢系有即系政治嘅嗰个权威啊嘛。 系啊，所以好多时我哋基于无知嘅啫，对 於避忌唔誒因為禁忌好似有普遍性， 有普遍性。 頭先話啦嚇， 有宗教。 咁咧就係有宗教啊呢啲問題啦。但係避忌咧就好似就係你嘅敏鋭性喺個處境。嗱，譬如我舉個例子，頭先阿岑文飛舉嘅喺香港嘅經常出現嘅問題咧，就係我尋日去尖沙咀一個大廈嘅停車場泊車，個停車場係新起嘅。 啊！ 咁我發現，咦，泊到去五樓，點解冇四樓嘅？如果三樓完咗就即刻去到五嘅咧，咁當然我係香港人，我明，因為好多四嘅都冇噶嘛，係咪？咁但係我會諗啲遊客嚟泊車喺尖沙咀啲遊客區，啊點解我揾唔到我嘅車？譬如三樓接五樓嘅喎，咁我泊三五零咁啊，咁跟住就去到五零一嘅， 係啊冇錯。 咁好易搞，喺邊度停？即係邊個 lift？邊一層出咧？係嘛？咁咧呢個咧都奇怪嘅，但係又如果佢問又有人唔知點解都俾佢聽啦。係，即係個四字係冇嘅。 冇錯冇錯。 或者喺個 lift 度都冇四 啊！我都遇見嗰個咁嘅事情咧，就喺國內咧啊，去即係買樓啦。咁啊，嗰啲人咧就即係我哋香港人就會咩咧？就係、哇，即刻搶！十八樓啊嘛，係咪？ 啊， 十發十發係咪先？哇，幾好意頭啊咁樣。點知啊，佢問嗰啲即係地產經紀話：，咦，十八樓冇人買嘅喎。哇，咩意思啊？冇人買？十八層地獄喎、啊。買咗賣唔出嘅喎，咁就哇，有啲咁嘅嘢咁樣。啊，因為佢哋咧，第二點就係佢哋唔中意住咁高嘅。 嚇！ 所以咧，你買矮啲咧。就多，即係受歡迎多啲嘅，即係呢啲咧就係即係嗰個地區性啊嘅嗰個隱性文化啦。 係係， 即係你佢講咧你就明，佢唔講你就真係諗唔明咁咩。 所以你話同係中國人嗬，佢 都有地區性 嘅唔同嘅嗱，因為我哋講廣東話咪十法十法啦嘛，係 啊， 咁佢哋就冇 呢個。其實你可以同個經紀講啊，喺佛法度咧就冇十八層地獄。十八层地狱咧，唔系地狱，唔系一层层，好似一层高， 一层楼， 系应该正式讲系十八处地狱。 十八处地狱， 唔系十八层，就十八种，十八处就唔系十八层， 所以呢啲 楼 一楼二楼三楼啊嘛。 原来都系错咗嘅。 高层啊嘛， 不过卢杰雄唔使讲咁多啊，还十八楼啊，俾咗我啦，咁就得噶啦，还掂冇人争。 成层俾我得噶啦。 咁啊，同埋咧，呢度讲开咧，就系喺香港好多外国人咧。特別是譬如英國人啊咁樣啦，佢哋又唔介意住睇到墳場， 哦係係冇， 又唔介意西斜， 係 佢哋更加中意陽光， 係 嚇咁啊，所以各取所需啊， 係啊，即係佢哋文化上邊唔同咧，我哋就即係會嚇、有好多呢啲禁忌，例如咧喺嗰啲買古董嗰度咧。啊！成日都見到咧，有啲魏晉時代嗰啲咁嘅鎮墓獸噶嘛，咁啲鬼佬中意買翻擺屋企喎，好中意噶， 係 咪？本來擺陰宅就擺陽宅喎，佢又冇禁忌嘅。 係啊係啊，擺自己花園整個巡擁， 我哋中國人就頂唔順啊嘛，係咪？你又將你買啲鎮墓獸擺屋企咁啊， 同埋啲陪葬品咁， 陪葬品買陪葬品擺花園， 係啊，入嚟要同佢， 佢真係死死聲 佢咁樣，嗱咁係。 同埋你嗰啲避忌禁忌咧，你其實我哋講咧就話你要熟埋嗰啲避忌嘅點樣解忌， 解忌， 因為問題有噶。你為知一樣嘢，譬如話你話唔好送鐘， 唔好送鐘係。 咁你話問題，我朋友話：，唉，我真係想佢真係想要個鐘，我知道佢好中意鐘，我真係要送個鐘俾佢。點搞？係咁有個解咒方法咧，就話送鐘嘅之外，送本鐘俾佢，仲要送埋本書。 啊、 有书有钟嘅人哋嘅讲法咧，呢、這个有书有钟嘅意思就含义叫做有始有终、嗯， 有始有终， 咁、又唔同咗咯， 咁啊唔同， 唔系就话送书系有始有终喎，咁就可以送咯， 系 嘛，你要识得点样解法， 系啊，即系我哋话禁忌嘅嘢，可能咧你知而家啲新人结婚咧就唔想你求其买垃圾桶嘅嘢俾佢啦，咁佢、就会俾个名即系货单，仲要指定嗰两间百货公司，又俾一个嗰啲叫曲啦吓， 即系 可以有5%，即系五折咁样，你去嗰度买啦，佢都费事你周围买，唔会淘宝买，唔系，我应该唔好咁讲啊，即系唔好任何。咁就會包括曬好多我哋認為有禁忌嘅嘢。 因為你要攞意頭咧，你有時人哋收你嘅禮物都唔識， 你譬如話我哋去探病， 嗯， 我哋探病通常帶個生果最好係蘋果，你哋同個病人講。蘋果即係蘋果， 蘋果係冇錯冇錯冇錯， 而且我送你三個蘋果，代表生生不息，唔係代表死，唔好送四個蘋果，係送三個。咁咩禮物啊？變咗就人哋哦，係話好意頭 嘅。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好功能性噶啦。 即係咧，你啊，即係送啲有營養嘅嘢， 係 係嘛？葡萄式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咧，即係飲咗咧會恢復體力啊咁樣。好少哇，真係好少咧，我自細都。冇教過話要送蘋果喎，真係呢個真係已經可能好淡薄啦。 嗰啲都唔係預你食噶啦，即係攞個意頭。 攞個意頭呢啲嘢真係而家人探病好少咁咯。 所以我哋話避忌咧，即係要憑一種直覺性同埋嗰種敏鋭性咧，有時教都教唔曬噶嘛。 係教教。 嗱，譬如你見到細路仔食飯咧，如果佢啲筷子插喺中間咧，阿媽即刻鬧到你。你即係你知我哋係 上香 上香嘛，拜 上香 拜神 先至咁做嘅啫。 而家就冇乜所謂嘅喎，我見到嗰啲人咧，而家興咧，即係啲筷子係雜不楞顏色 嘅，係啊， 即係咧就唔係一顏色，特登嘅，係啊，就中意玩下咁樣。係 啊，你自己襯色啊。 係啦，咁啊，但係以前啲人你咁講，即係刻意，即係你連筷子去揾對齊色嘅都冇，咁即係執翻嚟噶嘛， 係 咪？ 所以我哋係諗多咗，避忌係諗多咗嘅，應該咁講嚇。係 啦，冇錯。 咁啊，但係就係嗰種恐懼， 有啲恐懼， 即係係集體嘅恐懼。 而家個最簡單嘅講避忌禁忌，我係從西方傳嚟，而家好多香港人都用嘅，就係一講咗一個唔老禮嘅嘢，或者説話就係萬字啦，即係話 touch wood。 是 嗰時同魯迅不戰， 哦、 直情要撩魯迅，然後就講，但佢唔知秘技啦，佢就話咧，我朝頭早起身，然後咧我去舊書攤買本《吶喊》，然後咧喺《吶喊》嗰度撕咗三頁紙，然後去露台嗰度大便。 點解需要咁做嚇？ 咪挑戰 啊！點解咁樣挑機 啊？不戰啊嘛！但如果你知道咧。以前中國人有個秘技嘅，如果你問題你喺大便嘅時候用嘅紙咧，係有字嘅紙，或者有字嘅紙啊，你攞嗰啲紙嚟做代表廁紙咧，有字誒上攞呢幾本書咧係會盲眼嘅，係呢個秘技嚟㗎， 呢個真係第一次咧， 真係講咗就 會眼盲㗎，會眼盲㗎，所以你唔好攞啲有字嘅，因為呢個。著書立著本係聖人，好聖人嘅事啊嘛， 聖人之事， 聖人嘅事咧侮辱聖人啦，所以盲眼嘅呢個就係以前我嘅秘技，而家冇人知啊， 侮辱斯文， 你連鳳都唔知啊，佢係江南才子南京啊，係嘛，佢唔知啊，但係佢後嚟好收斂咗好多，嚟咗香港之後，佢專注研究，佢就向魯迅 say sorry 啫嘛， 我係嚟咗香港之後知道太多秘技嘢，因為香港人特別 多 禁 忌嘅，係啦。博物館， 博物館嚟嘅，真係中西禁忌都有，真係耳濡目染底下咧，就知道好多嘢唔好做。 即係當我哋係一個所謂差序格局嘅社會啦，或者層級性嘅啦，咁咧秘技又多咗好多。 多好多。 譬如我哋話唔可以講皇帝嘅名，又唔可以講長輩嘅名，又唔可以講聖人嘅名，所以你就要話譬如關公或者係關某嚇。 你知唔知啊？陸傑，你知唔知魯迅點回應葉靈鳳啊？ 點回應啊？ 啲筆字啊，佢話陸葉鳳啊，攞咗滅咗幾頁嘅吶喊嚟大便啊 嘛。 咁魯迅後來回應嘅就話咧， 話唔知葉凌峰有冇買本新嘅立盒咧，再捧場。 再捧 如果冇再買新嘅，可能長期變皮。 即一本就夠用啦、 啊！你啲變你啲筆折啊，真係好過癮，你睇啊， 真係抵死啊！ 好嘢，真係好嘢係嘛？你話你係咪買得長期變？應該買本再買本新嘅喎，攞嚟做佢。 哎呀，我哋都冇聽過呢啲。 好嘢啊！哇，即係呢一個嚇，真係好刁轉啊！ 係啊， 即係你點都佢贏啊！ 不智啊！真系。 不过我谂好多即系嗱，禁忌明显啦吓，但系就算一啲避忌咧，系好多时阿婆啊、阿嫲话俾你听，咁样盲噶咁样啦，咁我哋就信系真噶啦嘛，即系佢又一路咁费事烦亲佢啦。咁我哋都不求甚解嘅，但系呢个咧可能都系教育嘅一个好有效嘅嗰个所谓传递嘅方式。 咁啊， 就话有一啲不明嘅咩不。咩不 確定嘅嘢？ 最近最常用嘅不可抗力啊！呢個不可抗力咧，喺背後會引致呢啲後果嘅。 不可抵抗嘅力 量。係啦，咁咧就我哋就又不明甚解咁啊！哦，咁唔做啦。 又俾佢嚇親咧，係咪先？哇！好猛啊！ 係啊，冇錯。 自細就深深打入我哋嘅腦海。 冇錯，冇錯。 咁啊，喺潛意識入邊，我哋就會唔做噶啦。 係，冇錯。咁但係又唔識解俾人哋聽，自己唔做。嗱，譬如。地方的不同在中國都是這樣，譬如你在內地喝酒但是乾杯乾杯、啊、但是在香港就不流行的，就是覺得乾杯就是乾 了 要飲勝、啊、 尤其是有缺水、啊、所以他通常都說飲勝、啊、 飲勝要贏、啊 是啦，咁我谂香港人对呢啲更加清楚， 好敏锐， 即系好敏锐嘅，真系少个崩都唔得嘅，系咪啊？对于所有嘅利益吓吓，咁所以我哋又发展到我哋自己一套嘅秘技啊，就未形成到去禁忌嘅，系啦，啊，即系甚至我哋话叫伯母唔好叫伯母，伯友， 伯友啊，伯友都冇啊， 呢个系广东文化嚟嘅， 系啊， 系咯。 是啊，嚇咁啊，所以 廣東人特別多呢啲咁樣 嘅口頭嘅 口頭口音 啊。咁你九個音，你有九個音，你話咪多 好多禁忌啊？ 係啊，嚇咁啊，同埋香港咧，依一個即係咩叫做即係光怪陸離嘅社會啦，係嘛？我哋要得到各樣嘅利益。咁而家間咧喺繼續傾落去呢個話題嘅時候咧，都要講下啲性別嘅。 嗯， 即系女性有女性嘅禁忌，或者我哋认为边一个性别会有一啲嘅禁忌， 系好 系嘛？啊，年纪有个禁忌吓。 袭击发生在大马士革的伊朗文化附近，形容是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发动的最致命袭击。目前不清楚袭击是否针对特定个人或者组织，但是以色列在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不时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阵地，声称不会被伊朗将势力扩大到以色列边境。98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决定接受领养服务，在屋企和家人度过余下的时间，不再接受治疗。卡特中心发表声明说，卡特得到家人和医疗团队的全力支持。卡特家族呼吁大家在这个时刻尊重私隐，并且感谢外界关心。隶属民主党的卡特在1977年至1981年担任总统，任内面对经济困境和伊朗人质危机等问题，但是促成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最终在1980年的大选不敌共和党的列根。卡特卸任之后一直活跃于人道主义事务，2002年获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卡特近年受多种健康问题困扰，包括肝脏和大脑患癌。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和干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拎首先讲中坏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不过一带未有挤塞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了。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隔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请小心。跟住系一啲封路消息。沙田的大涌桥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5点，去马鞍山方向通往大老山隧道公路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無論你是司機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帶就必須佩戴了。最後消防處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機可以提高心臟驟停患者的存活率超過10倍，有 AED 機救人就有機。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耶！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超人你点新发先？ 我剪咗个新发型，唔见咗手机就买翻个新手机，编剧讲剧又有新内容，难子你又点新发先？ 我 keep 住身体健康翻嚟做节目，日日发放正能量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林超荣、 陈淑兰， 开心听开心日报， 经典广播剧《三毛流浪记》。1991年作品，三毛原著，车心梅领衔主演。 这个墓地原来就是何星要归去的地方，是我最深爱的丈夫的归宿。 三毛流浪记，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呢部系咩嚟噶？ 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系咪用嚟帮一啲心脏出现骤停情况嘅人噶？ 冇错啦，咁你又适唔适用啊？ 我唔识喎。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了解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 节目《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都会听到噶，记得 bookmark 定啦。 啦，咁啊，廣東廣西咧，今日講嘅話題就係避忌與禁忌啦。咁啊，新聞報告之前咧，我哋又提到咧，話粵語咧都有啲麻煩，因為我哋有九個音咧，好多嘢都被認為係一個避忌嘅嚇。咁啊，因為語言嘅禁忌好重要嘅一個範疇嚟嘅。即係因為我哋從來就相信，你個語言咧，你講咗咧就係啦，你講咗就係福禍嘅根源。係嚇，即係你講錯嘢就有即刻話，我唔好意思，我要再講過， 唔得啦， 或者咩 touch wood 啦，頭先啊岑日飛講嗰啲， 所以咪有句説話咪叫禍從口出， 走出啦，潑出去嘅水啊收唔翻喎。 係咁啊，所以有啲字就一定唔可以用嚇。咁啊，另外就係、即係如果你講到由呢啲禁忌去到避忌嘅問題，就係話人同人之間嘅交往嘅，無論係禮貌啦，或者聽嗰陣時嘅人咧，即係聽者咩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有意啊。 同埋咧，我哋中國人特別就係嗰啲即係咩性別禁忌啊嘛。系嘛？即系禁忌嘅行為、禁忌嘅語言啦、禁忌嘅物品， 啊、 都好多噶嘛。 好多噶。 咁啊，中國人就即系嚇男性中心噶啦，系咪？以前我哋記得翻鄉下咧，咁啊都係即系食飯嘅時候咧，女人唔可以坐埋同男人一台食飯噶、 哦， 要喺廚房食噶。咁、我翻去嘅時候睇到話，哎，好驚訝咁樣。點解唔係一齊坐埋食飯？原來唔得個避忌喎，要避忌喎。男人一齊食，女人要避開咁樣。 哦， 有啲咁嘅分別。 但係而家譬如你帶個女朋友上去咁點啊？即係你坐隔離台啊？ 而家冇咗啦，而家 冇咗啦。 而家國內啲女性地位都唔知幾高啊？唔知點解？因為唔夠女人啊！ 哦，系咩？ 系啊，喺农村你要结婚啊，啲男人要即系揾老婆啊，至少礼金20,000啊，至少 minimum charge 啊，仲未必得啊。 最近听单新闻就系嗰个男人出手咧就140,000，点知俾个外父杀咗，即系未来啊。 未来系啦，太低啊，出手太低啊。 即系你侮辱我。 未必要杀人噶系嘛？ 系嗰啲啊， 好多恩怨啦， 将 佢抌落。 燥底咯，可能即系佢俾140,000当系侮辱啊嘛，实死实死。 所以呢啲系咁，呢啲系要。 唔系有啲避忌咧？你话你真系即系唔中，你有时一讲说话就出口伤人， 系啊， 你唔知人哋嘅疮疤。 是啊， 你求其講嘅，我依領個嘢啦， 係嘛？ 我好多年前遇到一位女士，50歲咁，即係傾開偈上面我就咁咧，我只要問佢，因為好普通嘅問題話，你啲小朋友點啊？ 嚇，咁都唔得？ 唔得！ 佢即刻面色一黑啊！ 即係你假定人一定要生小朋友， 冇得生， 咁又 冇得生啦， 係啊！哎呀， 佢我鬼知咩？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嘅死穴嚟嘅，因為佢可能為依件事耿耿於懷。係 耿耿於懷都唔出奇， 係嘛？有啲人唔生係特登唔生冇所謂啦，但係佢係可能係因為生問題，所以問題我以為我係攞警證震氣，知道佢冇細蚊仔，特登問佢啲小朋友點。係咁，如果係。面子無心，聽之有意，咁你就犯咗及避忌。 但我哋都而家咧，即系咧，做男人咧，都有好多對女性嘅避忌啊、禁忌啊。 唔好問年齡， 你要好小心。 唔好問年齡啦，你當然啦。 問年齡， 喂，幫有時咧，你唔知噶嘛。咁啊，即係有紳士風度咧，係咪？ 嗯。 啊，幫啲女士係咪入座嘅時候拉凳咁樣咧？你要著啲嚇。女性主義者咧，嗰火滾噶喎。我點解要幫你？ 你使乜你拉我？ 使乜拉凳？ 我唔想坐得唔得 啊？系啊，我啊见过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啊做辩论比赛评判， 嗯， 咁咧就 你以为绅士风度同佢拉？ 唔系，我唔系，我见到一个目击嘅场面，就系嗰啲辩论队员， 嗯， 咁啊就男嘅就要帮嗰啲女辩论队员校麦，即麦又高低噶嘛， 哦系， 咁啊嗰啲女辩论队员一企出去咧。咁啲男辯論隊員就撲出去架咪啦， 幫佢架咪。 咁啊，到呢一個即係評判講評語啦。咁有個女性嘅呢一個評判啦，佢出嚟鬧咗半個鐘。而家咩事啊？ 就為呢個事，就為呢件事係。 女辯論隊員自己唔識架咪嘅咩？ 嗯。 點解假定咗女性係弱者啊？ 嗯。 哇！鬧咗半個鐘。 啊，呢個有一個辯論嘅題目啊， 自 身。 即係你唔知點解無端端發生啲咁嘅嘢啊嘛！ 哦， 嗱，問你啲女性主義者咧，因人而異嘅。 你都覺得你都唔知係咩類型， 係你唔知咩類型主義者。 你譬如舉個例啦，已經係古人走咗啦，唔怕講啦。係就講呢個林燕妮同阿黃沾， 哦， 兩個都走咗啦。我一次目睹咧就話問題就話我哋在場林燕妮遞支煙出嚟， 嗯， 然後佢又喺呢度唔點火， 唔點火係係 咁就係等黃沾。 点咧？ 呢个打火机嚟同佢点？嗱，呢个系从女性主义角度啊，林燕妮系边种嘅女性主义咧？ 真系好难讲。 啊，呢个佢系等林黄沾即刻奉上俾火俾你点？ 都唔知系咪女性主义。 系啦，即系你知，如果我哋读女性主义理论咧，又有马克思女性主义、军事女性主义嘅激进女性主义、基要女 性主义，乜都有， 好多种。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就而家系。你都不知道做好定唔做好， 系冇错，好难。 即系其本来基于礼貌，但又唔系好敢做咁。 系啦，因为又吓， 即系你呢种礼貌，唔系已经有一种所谓啊超优越感咧？ 男性优越感啊嘛，系咪？咁呢啲真系好。 咁所以你可能要補多幾句，誒，我其實冇乜優越感嘅。 即係要説明清楚啦，事先説明。 我可唔可以幫你？ 係啦，即係要問準對方係嘛？ 嗱，咁呢個就係話咧，當啲避忌咧冇辦法避免嘅時候咧，你只能夠間接用一種暗示婉轉佢委婉嘅方式嚟去做啦。即係呢個咧，我哋喺語言上邊都有表達嘅，譬如一個人唔喺度咧嚇，我哋就話唔喺度，即係譬如死咗咁啊嚇，咁就啊佢唔喺度啦，啊唔喺度，佢搬咗去邊度啊？唔係啊，佢唔喺度啦咁樣嚇，或者佢去咗啦嚇，即係嗰類啦嚇，佢其實又唔講過咗身，係 啊， 咁或者話有啲嘢就係啲污糟嘢嚟嘅，咁其實就有啲鬼怪嘢咁樣，係 冇錯。 咁有時你話嗰啲嘢咧，嗰啲嘢你又估幾估唔到佢講乜？ 有時 真係好複雜嚇。嗯， 依個係啊，中國人就特別多依類，廣東人都特別多， 廣東人特別多 嘅。佢又冇講睇啲嘢咁啊，全部都要有避忌嘅，全部 係。 即係係 啊，咁你知以前唔係搭飛機係搭船嘅咧，就唔可以食魚，即係之前唔係你 可 以食魚，當年唔可以反咗條魚， 反條魚唔得嘅。係 啦，係啦，係啦。 係啊，不過我哋即係讀哲學嘅人咧，就真係咧啊，百無禁忌噶嘛。 嗯， 即係意思即係口沫遮攔。 係， 因為我哋咧就即係啊，都係信奉呢個所謂理性精神咧。 冇嚇。 读书嘅时候一听到咧咩讲咩禁忌避忌，我哋都其实都几火滚噶嘛。 系嘛，跟 因为都话咩啊？喂，呢啲都系冇理性嘅表现嚟嘅，系咪啊？都系迷信嚟嘅啫，咁样 系。 即系点解嗰啲嘢系禁忌系避忌？有乜理由先咁样？通常你问到最后佢都冇乜理由噶嘛。 嗯。 或者个理由系过咗时啦。 嗯。 即系例如好多禁忌都系我哋头先所讲啦。一系就同宗教有關，一系同政治有關，一系就同嗰啲咩死亡有關。呢三者咧，其實都係咩咧？就係、我哋覺得呢啲禁忌都係理由不充分。宗教就唔使講啦，你信啫，我唔信有乜理由咧？政治嗰啲就咩啊？就維護嗰啲帝王啊嘅嗰個專權，而去愚民政策，即系咧。發放呢啲禁忌嚟營造佢嗰個尊嚴啫嘛，即係要避開你個名唔講喎。 好笑， 咩意思啊？你係邊位啊？咁樣。 阿岑日飛，我哋而家咧聽啲學生報告咧都係幾好笑。嗱，我哋會以前覺得嗱，皇帝嘅名唔好直叫啊， 唔好直叫係。 長輩嘅名唔可以。 又唔好直叫 啊嚇。即係雖然有好多次，即係我都會有啲同學好遠咁樣喺個走廊度見到你咧，就話：阿姨翻咩？入你過嚟，姨翻咩？ 幾有線啫 咁樣嚇。咁你真係唔知，話佢有冇位咧咁。咁啊，但係我聽到啲同學報告論文咧，而家佢就會興。阿柏拉圖話：唔，阿弗洛伊德講咧就點。加個亞字咧，即係好似係佢老友咁啦。 老友嚟。 係啊，係啊，阿馬克思。 係，冇錯。 咁咧就真係有時又唔知改唔改佢好，即係我哋又覺得我唔係迂腐啲咧，點解唔可以咁樣？ 哇！即係有時啲感覺咧，真係可能真係有啲時代同埋文化分別。 係， 即係以前唐生、牟生咧，我哋一定要加個先生噶嘛，寫論文都要咩咧？牟中三先生講乜乜？而家啲論文咧就 會話我都唔使加先生嘅， 冇錯， 無中三無中三咯，同一堂哥嚟咯，加咩先生咧咁樣？即係我哋接受咗西方嗰一種，即係嚇論文嘅格式啦嘛。 但係咧都有趣喎，因為咧最近廣東人民出版社咧就叫我，即係我要出一本自選集啦。我所有嗰啲先生咧都要畫咗佢噶啦， 都畫咗 佢啦，譬如唐君毅先生、牟中山先生或者牟先生，咁我哋以前喺台灣報過論文，就一都係 搞 牟先生、徐福官先生， 係 咪？而家要將啲先生咧全部剷曬，咁咪都少少自己覺得有少少冒犯嘅， 係好似係啊， 牟中山説咁樣， 係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自己都心理上邊咧。仍然都未過到㗎， 係啊， 即係想加翻個先生咧，個新聞書房都唔知啊。 所以有時唔係中西之別。 阿飛哥， 唔係而家問題就話，中國人以前就尊師重道啊。你睇翻西方咧，其實佢哋仲係重視嗰個個體嗰個尊嚴。 係冇錯。 所以西方啲中學啊，老師叫學生係叫 Mister 嘅，就 Mister 盧歇雄。 哦哦哦， 系啊，老师系啊，倒翻转老师叫学生嘅时候加你个 Mister 乜乜 乜， 老师其实系对你一种尊重， 系啊， 你唔好当你学生， 唔好当 Miss Lawrence， 你觉得 点啊？嗱，咁样个够加个学生名前面加个 Mister 嘅，睇呢套电影都 即系平等啲嘅， 系啊， 平等嘅一个即系学习嘅互相交流，就唔系我系。高高在上的老師， 啊啊、 去傳播呢個真理俾你咁樣。 所以呢度講得好好就係、是，如果我哋明白個忌諱咧，其實原因喺邊度？而家係一個乜嘢嘅社會？ 係啦、 啊其實就算我再繼續咁做，或者我唔再咁做，唔係傷合到佢哋開頭嘅即係擔憂嘅嗰個所謂叫做傾覆啊， 傾覆啊， 傾覆咧。咁就會好啲， 冇錯冇錯， 咁啊，但係就好似多有少多此一舉啊，要花啲唇舌。 係，冇錯，呢個係 冇錯。嗱，我而家擔凳俾你，唔係代表你冇能力嚇。我同你交麥， 我同你交麥啊，唔係代表你做唔到。 方便啫，近我呢度咁樣，要好。 如果你唔使我幫咧，我都好樂意咧，見到你做到呢件事嘅咁樣。 冇錯。我想而家对啲老人家都一样嘅， 老人家都系噶，而家都 即系关爱座成日都出现好多矛盾， 系冇错系。 即系譬如喺网上最近都会讲啦，即系讲明关爱座都唔讲话系唔系忌讳或者禁忌。即系如果咧后生嘅坐落去喺度玩手机咧，有需要坐关爱座又啱年龄嘅人咧，上嚟冇得坐咧，哇！一系就闹到个后生嘅，闹咗成程车， 成程车系， 都冇用嘅其实吓。咁就到底有于是啲网民就分裂为二啦， 分裂为两派嘅， 到底应唔应该让俾佢？ 系冇错，系。即係呢一變成呢個就係關愛座禁忌。 係啊，即係其實應該以前禁忌或者係忌諱咧，係你自己直覺地嘅敏鋭嘅反應嘅。 係。 但係而家就因為依個敏鋭性少咗咧，就不如劃分清楚。咁但係啲人就開始講佢自己嘅權利。 係。 嚇就唔同你，即係唔一定要讓你咯。 即係由隱性變成顯性啦。 是 即是本来让座给有需要人士、其实是一种即文化的素养来的嘛。那不需要讲到明白嘛。讲到明白其实即是你没有这个素养、是吧，即是你未到那个水平、那才特别标明喂你要让座、啊、这样是吧、这两个位置即是你两个位置最好你就让给有需要人士坐啦优先啦这样。咁其實即係講到明，即係你個情況就咩？即係道德墮落咗啊嘛，好似老子所講係咪？成日提住仁義咁啊，即係你班友冇仁義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時代有啲轉變啊嘛，係咪？你講即係尊老愛幼係咪？咁但係亦都有呢個權利權益平等之説。 係， 我又係俾咁多蚊，你又你可能俾兩蚊。咁點解要讓你咧？之後啲人會咁樣拗喎。喂，你俾錢少啲喎，講真。咁喺權利上邊有咩？我貢獻多啲嘅喎，啱唔啱啊？ 阿劉建雄，你頭先睇老子啦，我就幾老子第57章啊，嗰個警句就講話：人民多忌諱， 多忌諱， 而民利貧。貧窮的貧，嗱佢依個貧窮咪唔係經濟上，係佢意思就你個思想上各方面有局限， 局限 嗰個忌諱嘛，依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唔得自由奔放嘛，佢係講自由派噶嘛，啲老子佢哋講啊，所以人民當然啊，所以後面嗰度結論咪法令之章，而依個係 冇錯啊。 呢、這個就問即多道賊咯， 多道賊 啊，法令之中越多法例咧，就反而就喺多忌諱就移民離貧。 呢、這個真係洞見，呢、這個真係，即係話咧，你咁多忌諱咧，啊，就嗰個思維啊，好多局限，好多枷鎖啊， 同埋唔諗啊，咁 又唔 得， 咁又唔準諗啊，先諗都唔準諗。咁你個反思嘅嗰、那個即係啊範圍咪好少咯，即係你樣樣嘢都唔準做。甚至不准問， 又不准挑機， 又不准挑機，那你可以選擇的那個空間少了很多了， 因為你不去反思，所以呢、在道家來說他覺得譬如儒家這樣那麼多禮、那 麼多繁文縟節， 你說禁忌繁文縟節、因為你根本都不去變通，不想為什麼、於是就很迂腐很僵化，即如果你迂腐僵化，你就不能夠有些什麼已經不再合時， 即不適應那個時代需求咯、即好像現在、有兩樣東西就在香港呢都是即係比較係落後噶嘛，喺討論方面，一個就性教育啦，係咪？一個就安樂死啦，係咪？即係呢兩樣嘢咧，都係唔成氣候嘅意思，就係啲人都唔係好願意去正面討論呢啲問題。 冇錯， 即係都係話誒，社會暫時咧就未有準備，嘅程度去討論呢啲。問題的立法的問題，即 你聽到這些言論就比較失望、失望就是 他根本就不想跟你討論、那些理由呢完全是即數諸於、大家未準備什麼時候才準備呢、 不是優先、 又不是優先， 現在處理民生問題先、 處理出開發問題先、那些 通關、 已 經通了， 現在你兩位、在大學讀，我相信都周時見到學生你見到面都未必打招呼、以前的執弟子之禮要跪拜的， 沒了， 現在不止這個問題啊，告訴你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你入到課室就一定不會跟你早晨午安、一定沒有了，是不是、 會不會我們沒有的， 但最得意是什麼呢，我坐校巴那些學生下車一定跟個司機說多謝，麻煩老师落堂是没有学生讲老师跟老师讲多谢唔该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玩法呢， 一下巴司机就 是。是啊，你去中大看看。 为什么他们会对司机这么客气呢，我反而有 机车下来服务他。咁咪要感謝佢， 但你哋教佢又唔， 我哋教佢又， 你教佢係制裁佢， 應當嘅，應份嘅。 佢我哋係應份嘅，係咪啊？咁咪而且悶親佢啲，係 啊， 因為佢哋有又可能同個制度咧，因為佢哋有權質，你搞得好唔好？ 係冇借問卷，司機又唔得， 司機安全送達。那個中站就要感謝他了。 啊，這個有趣，盧潔雄，你以前曾經在一間大學呢很重視這個宿舍的。 沒錯，是。 那呢些同學住宿舍呢很疼惜過姐的。 是很疼惜 過姐的。就是幫他清潔、或者是照顧他的樓層的需要的姐。直情攬住的。兼呢、就是如果發現他那間公司呢，我們外判的嘛。是即系唔續約咧，嗰、那個姐咧， 哦，為佢出頭 啊，為佢出頭嘅， 為佢出頭嘅，老師唔著嘅咧，我啲學生唔知嘅， 係啦，即係呢個係咩咧？我哋走咗，佢哋都唔知， 走咗都唔知， 走咗啦， 有 唔係佢教嘅咁， 有呢個老師嘅咩咁樣？ 或者我哋啲名點串都未搞清楚， 通常都唔記得你 個 名。 我試過咧，我衰啊，將我個 man 字加多個 n 咧，佢以為我係德國人啊，驚我用英文教唔收。E 翻 man 咁，事實上係好德國嘅。 啊，咁啊， 係呢個其實係我仔仔。 嗯，幾醒目喎， 加個 n， 加多 n 咪 man 咯。Thomas Mann 啦、嚇，唔係呢個真係題外話啦。但係所以我哋都會講咧，就話所謂避忌嗱，唔好話誒禁忌，禁忌我諗可能個數量咧係少啲，但 係 禁忌咧亦都因時制宜，特別係咧亦都有人講咧，同政治正唔正確咧，而、家都拉上好多關係，即係有啲語詞嘅用法啊，講嘅內容啊，喺邊度發表啊等等咧，都係成為咗禁忌。 冇錯。 咁呢個喺度發展當中，咁啊，避忌係靠執生啦。 冇錯，好。 咁啊，應間最後一節再繼續講呢個題目啊。 香港電。

仲唔止啦，有150亿年历史，即系唔系，即系六日创造天地万物嗰、那个系嗰、那个时间，除非就系嗰个时间唔系地球时间啦。咁、但系各从其类嗰度咧，即系圣经所讲嘅，即系做 创造 系各从其类嘅意思，即系做狮子就狮子，老虎就老虎。即係佢冇進化嘅，但係呢一樣又唔合乎 演化論。 即係嗰個進化論，但係的確人哋我諗係達爾文當時係有好充足嘅理據，係即係證明到係萬物係即係係進化得嚟。咁所以咧，即係嗱，但係我自己對於我信仰有冇衝擊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一定相信有個造物者嘅、因為如果冇造物者咧，就宇宙係唔會做自己出嚟嘅，冇可能嘅呢啲嘢。咁、但係究竟係當中係有冇啲咩係人類係或者個知識係即係平衡唔到啊，即係理解唔到。咁即係呢樣嘢唔係我自己即係影響我信仰咯、但係造物者我就一定係一個導我向善、一個真善美來源嘅一個。冥冥之中嘅一个造物者，我就相信系一定有嘅。 明白嘅，黄生， 我就咁样，系啊，唔该你。 好，咁啊，到今时今日喺美国一啲学校咧，你啊解释呢一个人类起源咧，用进化论，因为用呢个创造论咧，有一啲都系一个禁忌。喺南部嘅一啲即系信仰传统背景嘅学校咧，佢唔系好想讲进化论。 系 吓。咁啊，都系讲创造论多啲，就 系 呢个情况咧，已经咁多年咧个改变唔系咁大， 唔系咁大嘅，系啊，即系宗教嘅力量系即系吓，仍然好保守啊，即系喺嗰个思想上边嘅。咁、但系亦都要承认嘅就系、是，即系科学同宗教嘅讨论咧，喺西方系比较热烈嘅、即系佢仍然都系有一个理性嘅。討論啊嘅嗰個平台，就亦都即系唔係話禁忌，即系話啊，你同呢個神父牧師去討論呢個問題，喂唔好啊，禁忌係咁樣。 我明嘅，其實嗰種氣氛都係有嘅喺香港。 香港就好嚴，即係比較嚴重嘅，即係話喂唔好，即係好似咩咧，就係、是、你去咩，即係擦人招牌噶。 嚇，同埋覺得你嘅信心唔得穩定。係 啦， 譬如喺查經班裏邊咧，即係你知我哋又弊啲啊，讀完哲學咁樣樣咧， 冇錯， 又即係牙斬斬咁走去問多啲問題咧，咩關於存在上帝存在咩論證，咁中古神學又攞埋出嚟，咁佢覺得你好騷擾啊， 好騷擾 嘅係啊，即係明白嘅，所以我呢啲唔係叫禁忌啊，避忌 避忌下啦，即係你啊係啊，即係呢個世界上帝做嘅，咁我哋中意問咁上帝邊個做嘅？咁乜嘢嘢都有嘢做嘅话，咁上帝都有上上帝做咯。咁上上帝做又搵个上上帝嚟做啊，咁样。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即系哲学人就会挑机。你背后咪假定咗一种因果关系系必然存在噶啦，咁样。咁点解唔可以自生咧？ 系 即系佢就一开始就有都唔得嘅咩？ 系啊，自有永有啊嘛。 自有永有啊嘛。 系啊。 咁即系如果上帝系自有永有，咁点解个世界唔可以自有永有咧？是吧，即是你这样反省的话呢，那讨论没意思啦，是吧，你在教堂，那人家查经。 本来很有意思的。 本来有意思的，你那个 context 就好像插人招牌那样。 不是宗教信仰呢，最重要的核心东西最紧要信。你这么多问题呢， 只要信。 只要信不要问。 是啊，你不要问那么多东西，你问那么多东西呢，你的信就已经受打折扣了。 没错。 有打折扣，不要问那么多东 西。 是啊。我试过的了，有人会暗地里传张纸，我今晚为你祈祷， 系啊， 信心 系啊，系啊，为你信心祈祷。 唔好问咁多嘢，因为嗰个唔系一个好重要嘅 issue 嚟嘅，你唔好问咁多嘢。所以喺佛教里边咧，呢个佛陀咪有个箭喻经嘅， 系箭喻经， 就话问题就话你中咗箭，如果第一件事就话你将箭掹出嚟之后，唔好问咁多支箭系边个嘅， 边个 射嘅，边个射嘅，你讲咁多嘢咧，其实就 miss 咗个最重要嗰样嘢。而家系掹箭，而家救人。所以問題就係你想希望能夠得到一個解脱，上天堂。咁問咁多嘢咧，你就上唔到噶啦，miss 咗好多嘢。 唔係，跟住就話你都唔好需要呢班上堂，你不如去隔離嗰班。 係啦，隔離嗰班哲學課嗰度，嗰度啱你啲咁樣。 係啦，冇錯。咁啊，可能真係明白嘅。其實依個情況到今日都冇乜變。 冇乜變嘅，係因為好多人都係想 你問咁多嘢，即係唔信啦。 咁唔信咪嚟做乜啫？系咪？ 唔信啊，嚟呢度做乜咧？系咪啊？因为信先能够得到个心理安慰啊嘛。 系。 咁你唔信啊，得唔到个心理安慰噶嘛？系咪啊？咁、你应该就转场啦，系咪先？ 冇错。 转跑道， 转跑道系啦。 冇错吓，即系。比一比啦， 避忌下 系啦。咁啊，我哋头先讲个语言禁忌一个好大嘅范畴啦，宗教禁忌更加系， 宗教禁忌好多， 甚至即系最好唔好问，系咪？ 系啊，唔好挑战。 嗯，系啦。 佢啲嘅禁忌又好特别嘅，你譬如好似最最原始嘅犹太教咧，我见过咧，去过以色列见过咧，佢、就唔俾。女人著褲的著褲是男人的專利，這是禁忌來的，女人是只可以著裙子可以著褲的，但是甚至男人著褲呢，就是最原始的那種猶太教呢，男人著褲都要分左右腳的，即是首先你穿過褲籠褲筒是左先右先都有規定的、 都有規定的， 有規定的、 哇很嚴格、 是很嚴格的，左腳入褲先左著完左先著右的、 知不知道盧潔雄今天開始啊， 即係左腳 係咪？ 即左腳唔好靈活啦，唔得。 其實橫掂你都冇規矩啦，就跟呢個規矩啦。 原教旨，原教旨主義嘅猶太教， 唔係咁中國人都有嘅，即係嗰啲啊企左企右都有分別噶嘛。 嗱，不過咧係啦，我覺得呢個討論有趣咧，就係就算我哋去土耳其咁啦，我哋都知道咧，手袋最好戴條大啲嘅圍巾。即系需要嘅时候要冚一冚个头，即系啲女士，同埋夏天特别系你着啲背心式嘅衫咧，就好特好，即系一定要冚。 要冚 系。系啦，咁啊，本来我哋呢啲嘢真系系应该入翻随俗， 入翻随俗， 就冇咩大嘅问题。但系我哋反而今日讲呢个话题，我哋牵涉到就系点解佢系金科玉律？即系最好就用直觉，用传统，就最好唔好问，唔好改佢。不要嘗試調整添啊！ 係 嚇，即係除非你真係熱得好辛苦啊！即係其實我有時好同情一啲，即係譬如我去杜拜又好啦嚇，即係嗰啲地方一啲即係伊斯蘭嘅婦女咧，佢大熱天時都係要咧冚曬剩翻對眼， 係 黑色啊，仲要嚇，即係熱到即係傻咗啊！其實嚇，咁 你喺度桑拿緊。 系冇错，日日都系， 日日都桑拿， 冇错。 但有一种情况好特别嘅就系话，我哋所谓禁忌避忌咧，可以走向两个极端。 系， 因为头先讲起乌克兰咧，又谂起啊乌克兰以前咧就有间叫切尔诺贝尔嘅 核电厂 爆啊。咁嗰度咧，因为问题爆咗嘅时候咧，就成为一个即系一个避忌，即系嗰度唔好去，嗰度系一个灾难嘅地方。 灾难。 但系而家演变到咧，即系明俄乌战争演变到切尔诺贝尔成为旅游嘅景点、打卡点、 打卡地。 啊，呢咪系两个极端。 系啊！ 你話啊，呢曾經出過災難，你咪而家喺嗰度當一個景點、旅遊景點打卡。 喂，岑日飛，即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嗰陣時納粹黨有幾多集中營㗎啦，譬如奧斯維斯集中營咁啦，喺波蘭。 喺波蘭係。 咁咧，我都去過兩三次啊，熱天去過，冬天去過。咁咧，嗰度咧啲人真係喺度憑吊同埋好。沉默噶，因為好震撼，即係當日嗰啲頭髮啊、梳啊嗰啲仲喺度。咁如果你仲喺度打卡咧，誒可唔可以幫我影幅相啊？直情咧好多人嘅反應，直情唔出聲，佢費事，佢直情搖頭，而且亦都好唔喜歡你咁樣做。 冇錯，冇錯， 嚇呢個唔係打卡點，嚇呢個係紀念嘅地方。 係啊， 所以呢啲係避忌嚟。 避忌啦，係啊，即係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嘛？即 係 死過咁多人，係咪先？ 係啊！ 即係你去嗰啲柬埔寨我都去過啦。 嗯，係嗰個真係 哇！個罪惡館， 個罪惡館真係 哇！嗰啲真係你係即係個感覺已經係好沉重噶嘛。 係啊！ 你點可以喺度打卡咧？ 係啊！ 即係其實你冇嗰個心情嘅。其實冇個心情， 同埋唔會話周圍有紀念品啊， 人哋走去買紀念品，你冇噶，嗰度冇噶，冇紀念品賣嘅，係。即係唔係嗰啲 夜晚都冇人咁經過啊！陰風陣陣啊！ 陰風陣陣嗰度， 我其實 係 八十年代去過，嗰陣時佢仲未整好個， 未整好㗎，係啊，成地血跡， 地下都係骨啦，即係全部啲骨頭。即係我對鞋翻咗酒店，我都有啲 有啲驚啊！ 係啊。 即係唔係就係咁啦？你見到啲虎牢骨、啲、 虎牢 頭咧， 堆曬一層一層咁跌， 收一蚊美金入場，我仲記得。 唔係你嗰時你話呢啲咪呢啲係咪避忌？我唔知啦，就話問嚟，我哋都係到時候好好中意問問題。 冇錯， 佢用虎牢骨頭。整成一幅柬埔寨的地圖放在罪惡館裡，咁我就問到，我就問嗰啲人，點解依幅骷髏骨頭造成的柬埔寨地圖有啲骷髏骨頭是黑色的、盧傑雄知唔知啊？ 唔知， 唔知。 佢就話因為當時期多爾布特佢哋對付咧，對付嗰啲死囚啊，做法咧就話將你埋咗喺个地下度，只系露出个头壳，喺个土地泥土上高，个身咧就喺下边。咁呢几个头颅咧，山形嘅头颅咧就攞嚟点啊？攞嚟做三果，攞嚟系煮饭煲水，攞嚟做个炖。咁咪问题长期咁咪黑咯， 哦，即系烧黑咗， 即系好似野壳， 好似 野壳。我攞个头睇，我埋咗你下地下，就下边下身就埋晒泥土，就上高就做翻几个骷髅。哇！你几残忍， 哇！好恐怖啊，真系， 好恐怖啊！ 越讲就越恐怖啦，我真系今日。星期日都唔知咩講，又係避忌， 避忌 即係嗰棵大樹啊，嗰啲黑人咧，咁咧都係誒，即係我諗嗱，呢個又好有趣。我哋咁樣傾嘅時候，有啲避忌咧係出於自己 個內心 嘅嗰個所謂誒同情共感， 冇錯， 就覺得再提起或者係誒。嗱，我哋又相信語言一講就係啊，咩燈下不好講鬼啊，嗰啲啦嚇，進山不説狼啊，即係又驚好似一講咗就狼嚟 啊 咁樣嚇。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咧，幾好重要就係我哋嘅同情心咯。即係誒嗰啲不忍發生嘅事，又成為一個避忌嘅嚇。咁呢啲有時又未必明講嘅。但你係會自己、 你可以輕輕帶過，或者避重就輕，或者可以能夠有個解讀嘅處理，咁啊，我哋叫解咒。好似有一聽眾喺臉書度問你話：你香港電台有冇禁忌？有冇避忌？有㗎，唔俾喺我哋個麥前講粗口啊！ 一定㗎啦、 你唔係講，但你可以轉彎，你可以咁譬如我話，我嗰次喺電台講話，我話。庐山會議之後，彭德懷向毛澤東講粗口，我唔可以 call 佢個粗口出嚟，但我話佢向毛用粗口鬧毛澤東，咁你咪得咯。我冇 call 啊 ，call 就唔得噶啦 ，call 唔得嘅。 嗰句又係粗言穢語啦， 引用都唔得。 你好似有樣嘢都係我都係喺港台見嘅，就話我年初三個節目咧就紀念西西嘛。如果聽眾咪要話咧。有冇搞錯啊？過年、過年嚟講死人 哦， 依啲咪避忌， 即係投訴 啊！ 咁成唔成立咧？ 我一開始已經立咗個金鐘罩啊！一開始我話問題點解過年要講西西？因為西西咧係死嘅時候咧係叫做五福臨門，有五福，我用呢個西西紀念西嘅五福臨門嚟恭賀聽眾過年，都有個恭賀嘅意思。我已經整個金鐘罩喺度噶啦， 但都唔接受。 因為 我可以解釋到啊， 個洗字。 你知誒聽收音機咧個問題咧，即係聽電台嘅問題就係你喺節目頭講咗，佢喺中間先至開機咧，又唔知你前邊有冇噶嘛？ 係啊，好似你咒佢咁樣。 呢個一定好明顯。但係咧仲有一啲禁忌喺廣播上邊，譬如你唔可以介紹一啲自殺嘅方式。 哦，係唔可以嘅， 教人 介紹啊，唔係教人 點綁繩 介紹， 真係唔得嘅。 介紹各地嘅自殺文化都唔得嘅，其實 係啊， 仲有毒品啦，唔可以講啦，即係嗰啲濫藥嘅文化，你都唔可以講噶嘛。 冇錯， 即係好似你而家嗰啲咁啊，而家討論咩大麻嗰啲問題都係唔準。 哇！大麻即係成為一個哇好大禁忌， 好大禁忌喎！而家咪咩 CBD 嗰啲咁。 所以頭先我講起西西咧，我就講下西西有個金句就講啊，佢話香港係一個最自由、最值得珍惜嘅地方，因為佢係嗰個年代啊，六七十年代咁六嘅，就因為咧台灣嘅禁書。同埋內地嘅禁書都可以喺香港 都買到， 係嘛？嗱，依啲就台灣唔俾睇，大陸唔俾睇，但係依兩方面禁嘅書咧，香港完全冇曬禁忌嘅，完全可以放開放嘅。 而家暢銷書， 暢銷書添，仲要 係啊，冇錯。咁啊，不過咧，我又覺得咧，其實禁忌嗰個功能咧。佢仍然要靠我哋嗰個敏鋭性，現時係多咗好多。頭先我哋講到政治呢樣嘢咧，都係產生禁忌嘅，一路 的元氣啊，咁我對於我哋呢啲習慣咗樣樣都挑機或者問為什麼嘅哲學學生咧，有啲嘢咧都要問啊，係咪唔可以問咧？嗱，以前上帝是否存在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喺中世紀都問喎、 啊。係啊。 咁然之後，當然你解説得好啦，咩所謂第一因啊、自有永有啊嗰類啦，即係一個最基本嘅 mover 咁樣啦，動力因啊，佢係第一動力啊，係不動不動嘅動 者，不動之動者， 即係你都解説到啊，即 係 解説到， 係， 但係佢都可以俾你討論，但係可能咧暗地裏就係你唔好係一個 開 放嘅問題，你要俾個答案，有答案就要啱翻個體系，所以都。一方面難為嗰啲即係 Thomas Aquinas 咩啊 嗰啲 啦嚇，阿 Aquina 嗰啲啦，咁但係咧佢哋本身又有宗教信仰，但係佢都問完之後，佢提供用信仰打底去用一個解説方法，咁要又要去解到先得㗎。係，咁啊叫咩講五個因啊？我哋考試要考啊嚇。 啊，上帝五個論證。 係啊，關於上帝存在嘅五個論證啦 嚇。本體論論證、目的論論證。 係啊，第一因啊嗰啲。 不過佢當時有需要嘅，因為佢要博義教徒啊嘛，即係佢係要面對嗰啲伊斯蘭文化，係護教、變教學啊，辯護自己嗰個宗教。咁啊，所以咧就作為一種訓練形式咧，就係你上堂咧就要咩嚇？呢個正題諗三個論證嚟支持，再諗三個論證嚟反對。 沒 錯，然後就再就那些論證再反對，即是所謂辯證法的訓練，這個就是西方的神學的傳統，其實他們就沒有禁忌說不准問的，你是中國人才有這些東西， 是的，但現在我們去教學即是在香港啊，甚至就是 很敏感說一句，因為現在我都還在班房裡面，即有些東西我會想是不是不可以問的，即是譬如很快我要講到國民身份的問題，即係譬如愛國，呢係咪唔可以問嘅咧？咁啊，呢個我而家真係一個開放問題啫。咁啊，唔知開放問題都 一個答案講曬啊，唔係唔可以問，但係佢係好 controversial， 好 controversial， 好爭議性， 好爭議性。 咁但係哲學最中意爭議性， 最中意討論呢啲問題。 係啊，唔係點講三個鐘啊？ 冇錯，即係兩唔係呢度你話愛國咧，真係好麻煩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是、你去即係啊。支持或者反對呢都有人攻擊你的， 是啊啊，不過有趣呢就是我們前一排廣東廣西廣張愛玲咁啊，都是有呢兩極嘅反應嘅，咁但又未係分禁忌啊嘛， 係未係禁忌係。 嗱好啦，就節目講到呢度啊，因為咧就要講講預告咧，聽晚咧我唔知，原來我有份啊，都唔知個題目啊，就係、是、基道山恩仇記嘅命換喎，唔怪之揾我啦， 啊 馬鼎盛馬恩慈文傑話。咁啊好，就预备一下先。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喺即系十二点新闻报告之前咧，好有趣地咧，编导就叫我哋播一首歌。嗰首歌咧个名就叫做《未算坏》，唔、知系咪同我哋今日嗰个禁忌嗰样嘢？ 我哋今日冇犯禁啊。 系啦，咁啊，唱歌嘅系张曼莎。好，希望大家有个愉快星期天。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潜力更大，算神圣，白劫后再神都毁。